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动起来 ，Sports Radio。 办新号领福利，月月换新样。来北京移动办理198新号段，电影、图书、音乐、出行等40多款热门会员，每月任选2个，让生活更精彩。发送198靓号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上汽荣威提醒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0天。 车主福利，现购买上汽集团 MPV 荣威 MX8 可享首任车主1年8折、2年7折保值回购政策，为广大消费者提供了一份值得信赖的权威保障。详情咨询当地经销商，欢乐大家庭就选荣威 MX8。 第一时间呈现最激烈的对抗，第一时间带来最澎湃的活力。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激情赛场，听到的比赛也精彩。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为您所带来的激情赛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为大家来转播2021赛季的中超联赛北京国安队对阵山东泰山的比赛，这已经是争冠组的第二轮比赛了。今天的转播是由体育广播的解说员王毅为您带来。另外呢，我们非常高兴的还是请到前国安队的著名球员南方南指导和我一起来关注着本场比赛。南指导您好。 你好王毅，体育广播的听众们大家晚上好。 现在呢，比赛已经开始了1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目前还是0-0。这场比赛呢，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是非常困难，是因为我们在后防线上呢遇到了大面积的伤病的影响。这时候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呢，杨帆直接想是长传找锋线上的张玉宁，这脚传球呢出现了偏差，直接是把球传出了边线。借着这个机会呢，可以向大家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山东泰山队这边的首发阵容呢是。守门员14号王大雷，在后卫线上呢，左边应该是5号郑铮，右边是37号吉祥，两个中后卫是27号石科和4号贾德松。双后腰的位置上呢，8号徐昕，28号孙准浩。在前卫线居中的10号莫伊塞斯，两个边路一个是17号吴兴涵，一个是21号刘彬彬。顶在前面的是 U23 的年轻国脚郭田宇。而在国安队这边，首发的门将呢是1号侯森，在后卫线上3个中卫，19号刘欢，16号靳鹏翔，24号杨帆。杨帆呢今天是顶替了受伤的大宝，出任拖后的这个中卫。那在双后腰的位置上呢是池中国和高天意。现在看这个球，北京国安队打出反击，11号安德森席尔瓦将球转移到进攻的左侧，张玉宁面对对方的防守杀入禁区，内切扣过来，外脚背往禁区里面，这个球呢没有办法打门哈。 对， 右脚外脚背蹭了一下。 刚才应该说张玉宁这一扣啊，给对方后卫给晃过去了。但是其实在禁区内，如果说调整好脚步的话，有可能形成打门。 对方呢现在也形成了反击的机会，刘彬彬外围一脚远射啊，在禁区弧对位置上的打门被守门员侯森侧扑将球压了下来。国安队刚刚打出了一次反击之后呢，对方也是打出了一次快速的反击，只不过是在门前这一下没有能够形成有效的这个威胁。张玉宁又是在边路突破了对方37号吉祥的防守，但是到中路的这一下呢没过去啊，被对方1对1把球给抢断下来。断球成功的是4号外援贾德松。国安队这边呢，除了刚才向大家介绍的守门员侯森和3位后防的中后卫之外，两个边翼位18号金泰妍今天呢是顶替了因为累积黄牌停赛的李磊，在右边还是27号王刚，双后腰池中国高天意，前腰张希哲，顶在最前面的是张玉宁和11号安德森席尔瓦。 开场这段时间看张玉宁的身体状态应该不错。 上一场比赛呢，张玉宁就明显的感受到了他在从国家队回来之后啊，这个身体状况包括比赛的感觉还是相当好的。11号安德森席尔瓦将球转移到进攻的右边路，王刚在右侧。上一场比赛当中的王刚这一侧没有完全打开，看看今天怎么样，趟过了对方的边路防守，往禁区里面给打在防守队员的脚上，又撞到了脚旗的旗杆，这样呢还比较幸运啊，撞到了旗杆的这个外侧，是弹出了底线，国安队获得一个角球。 在上一场比赛当中呢，国安队是获得了10个角球，但是呢抓住了最后的那一个， 对，还是换人的，换了一个主罚的人。 嗯，这样这个主罚角球的人员第一人选依然是10号张稀哲。上一场呢是因为稀哲有点抽筋要被踢完下场，换上了高天意，结果这一个换人呢点变了啊，对方盯人是漏了张玉宁的前点。先来看看稀哲在进攻的右侧来主罚这个角球，打起来还是到前点，没有能够过对方球员头顶，5号郑铮。 对， 今天的郑铮带着队长的袖标。 刚才稀哲打这个前点是想找咱们的11号安德森席尔瓦。 嗯，那球一个是点比较低，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席尔瓦身前啊，郑铮是有一个保护啊。像上一场比赛呢，南指导也提到了，就是打前点的时候啊，当这个球员往前点插，前面是要有一个人跟的。就刚才郑铮这个位置是对的。 嗯。 然后把这球呢给解围出去，国安队边路再传球呢，又是被郑铮踢出了边线。国安队在前场来发界外球，是要张稀哲。稀哲上一场比赛呢显得身体上有点沉啊，看看今天的状态能不能够有调整。至少你看从刚才边路的突破当中，王刚的状态比上一场要有所回升。 对，刚才王刚是在边路一过二。 嗯。这一次在边路的突破当中呢，因为局部的空间相对比较小，被对手把球踢到了王刚的身上，弹出了边线，让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界外就下来。第一点，金鹏翔没有顶到，但是杨帆呢在身后抢先出脚，把球解围到了中场。张稀哲扛了一下刘彬彬，球下来之后还在国安队的脚下控制，池忠国将球回交给身后的金泰妍，金泰妍拉到左侧边路，直接大脚解围了 啊！开场之后，山东队对咱们的后卫拿球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嗯， 他往上的阵型提的比较靠前。 对方长传还是找进攻的边路吴兴涵，这下利用自己的身体啊想扛过王刚，其实两个人的对抗差不多啊，所以王刚这下呢卡住了身位，把球断下来和队友做撞墙的配合，漂亮趟过了对方的第一道防守线，打到进攻的右边路，安德森希尔瓦脚后跟一敲，王刚右边路上来了，但是这个球王刚不应该传啊，打过去可能也越位了。 对，但这球啊王刚如果想传的话 都远角， 对，打得再远一点形成一个转移。嗯，因为刚才张玉宁往前插的位置是越位了， 但是如果要是打过来打到远端的话呢，稀哲这边不越位，稀哲可以插一个身后。 没错， 那刚才这球打了一个低平球，被对方的后卫打。 还是想找 张玉宁。 对，可能还是想找张玉宁。 从角度上来讲呢，他传的是一个斜传，不是一个横向的大范围的转移啊。但对方呢，确实转移打得很快，直接是打到了进攻的左侧，在左边路下底传中之后呢，这个球是被高天意将球挡出了底线角球。山东队这边呢角球的威胁其实对于国安队还是有的，因为对方呢有高中锋郭田宇，包括梅赛斯的身高，以及中后卫贾德松、石科等等啊。来看一看国安队在禁区里面的盯人，杨帆现在负责盯防郭田宇，这身高上可能差点，但是就不让对方冲起来呀。打前点头球蹭了一下，应该是 应该是 对方蹭到， 好像是17号吴兴涵。嗯， 但刚才这个角度啊特别像打在了金泰妍后背上。 对，刚才是对方的28号孙准浩发这个角球。 嗯， 不过对方还是抢到了这个前点。 对，因为这球啊打到金泰妍的头顶上面，金泰妍确实是这个点不太好拿。 对 啊，他是属于现在在咱们后防线当中，加上两个边翼位，这五个人里面身高相对比较矮的，对方传到禁区里面，趟的稍微大了一点。 这球背后打的落点还真不错， 落点很准哈，门将不太敢出。 刚才应该是直接找到了对方的前锋郭天宇。 嗯，但是郭天宇这下停球呢，稍微离身体远一点。其实侯森这球啊，落低一点拿呢不太容易，但是他就瞄着郭天宇停球这一下，就是你如果停的大一点，马上就 对 出击去拿这脚下这点。 不过刚才有好几次，这山东队的都是直接打咱们 打身后 这个中卫的身后了。 嗯。 看来咱们这个三个中卫必须要做好这个相互之间的保护， 而且呢还要注意一点，是当郭田宇啊他回接的时候，前插的这两个人吴兴涵和刘彬彬， 对， 他们两个人的速度优势比咱们这两个中卫要高，速度要快。刘彬彬有边路往禁区里面来切，左脚兜远角， 第一点是被挡出来，禁区外还是莫伊塞斯的拿，再交给刘彬彬，右路面对金泰妍换左脚传球到禁区里面，这一次呢没什么太大的威胁，被侯森拿到，但是侯森啊出击这一下的时候是和王刚撞在了一起，把王刚撞倒了，因为刚才呢在禁区里面啊，第一点的金鹏翔解围出来之后他摔倒了、 哦、 王刚这下是被郭田雨从背后撞 撞了一下， 把王刚呢给撞到了侯森的身上， 对， 侯森在空中下落，正好砸了王刚一下。就这个球啊，如果要是严格一点呢，可以吹郭天宇一个犯规。 对，是一犯规。 嗯，但是这个动作呢，肯定不是有意杀人动作，也是从后点起跳要争顶，被王刚卡了一个身位。两个人也都是国脚，前一段时间也是在长时间啊，在西亚进行封闭。因为刚才把王刚撞倒之后呢，郭天宇也是过来，来向这个老大哥啊表示歉意，同时看一看这下啊。王刚是属于就是被郭天宇撞这下的时候可能还夹着劲儿，但是撞出来之后被侯森砸这一下的是属于纯被动。 对，因为刚才侯森已经这个跳起来接这高空球了、 嗯、而且位置上呢王刚是站住位置啊、嗯、侯森正常的接球下落不会碰到王刚，但是没有想到王刚被身后这个郭天宇人高马大给撞过来了。我看这时候呢借着王刚在治疗的这个时间啊，主教练比利奇把张希哲叫到身边，因为现在对于希哲这个位置非常的关键，他是球队进攻的一个主要梳理点，因为能够感到呢在比赛当中啊，徐昕、孙准浩，其实包括像吴兴涵、刘彬彬啊，他们会比较的注意去抢国安队高天意和池中国两个人脚下球。 对，而且对方的阵型啊压得比较靠前， 嗯，他如果对咱们后卫形成足够的对咱们两个后腰形成足够的压迫的话，一旦形成反抢，咱们的防线可能人数不够，会容易感受到压力。所以当这个中场拿球的时候，希哲能不能够和高天意、池中国啊这三个人这一个三角形成传递， 对， 就显得很关键。 而且在由守转攻的时候，两个边翼位，就是一个是王刚，还有一个是金泰妍、 嗯、 这两个人一定要参与到中场的这个接应和过渡当中来、 嗯、 要不然咱们中场的人数偏少。 看到在微信当中啊，这个 Seattle 说国安现在打山东泰山呢就像国足第一场打澳大利亚，其实也不太一样，第一场打澳大利亚之前咱们太乐观了，都觉得肯定能赢人家。 对， 这场球咱们打山东之前，我相信国安的球迷啊，北京的媒体啊，还是会很客观的认识到两支球队现在在实力的对比当中，山东泰山队占据更大的优势。看了一下伤的还真不轻啊，因为咱们这个后防线真的是不能再伤了。 哦，胳膊 现在要看看啊，是肩还是说他这个胳膊肘的这个位置。 刚才那个画面啊，是郭田雨背后一撞这个王刚啊、 嗯、 王刚是下意识的拿胳膊啊这个弹了这个侯森一下， 空中的侯森，哎， 就等于侯森直接撞在了王刚的胳膊上。 嗯， 看看这下，看看有没有这个太大的伤情。 对，因为这一下在空中的对抗啊，确实是不太好去控制自己的身体姿态了。追求恢复比赛啊、比赛呢也打了有13分多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呢目前是0-0，北京国安队获得了一次前场进攻角球的机会，包括呢张宇宁有过一次在边路的突击，不过真正给对方球门施加的压力并不大，而对方呢已经是形成了两次的打门，也同样形成了一个角球。37号吉祥在进攻右侧边线横向向进攻左路来转，打到左侧啊，郑铮把球呢往前输送，回撤接一下，郑铮现在也已经插上莫伊塞斯，一对一停球转身，直接是被身后国安队的高天意把球断了下来，张希哲拿球塞斜传， 嗯，还是想找 席尔瓦啊， 席尔瓦，但这球被对方的边后卫给断了。 避过了对方的第一下的这个扑抢，但是呢这球是为了避过对方啊铲抢当中的线路，出球的角度出了点问题啊。现在看起来王刚啊这伤可能真的是有点问题，在场上目前国安队不仅是少一个人，而且场边的 我们看到曹永静， 曹永静已经开始进行热身了，那也就是说王刚这个问题比较严重。现在从阵型上来讲呢，国安队是一个四后卫的阵型， 高天意是回到了右边一位、 嗯、 如果收回来的时候高天意到这边来补一下， 对， 对方45度角往禁区里面给啊，给的比较深，直接是门将侯森拿到。咱们现在在后防线上啊，一下如果王刚要再伤了的话，五个人就剩下俩盯人中卫还在、 啊、看王刚这个胳膊好像动弹不了， 现在就不知道他是这个肘关节问题、 啊、 还是这个肩关节，是吧，他就是整个这胳膊就一直垂着、 嗯、 不能摆。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倒地放铲破坏了一下，金泰妍将球回交给门将侯森，侯森大脚往中场解围了。现在在后防线啊，压力是比较大的，中场有点出不了球了。对方在进攻六四边线，37号吉祥斜传找郭天宇投球，第一点靳鹏翔顶到。其实如果要是单纯拼这个身高和身体素质的话啊，其实靳鹏翔呢不太吃亏。 靳鹏翔能顶得住， 能扛一下， 对，能扛一下。 嗯，关键就是你这动作呀，不要太毛躁。他刚才这扛了一下之后， 啊，还真不行，王刚给换下场了。 嗯，应该是肘、 嗯。 你看他这个胳膊肘啊，是拿， 你看，就这 下砸了胳膊肘， 就这下。 然后呢，倒地之后不知道是不是啊，也又摔了一下。 对， 因为呢， 反正刚才是在空中跟这个侯森扛这下是胳膊肘、嗯。 对，因为他这个胳膊肘现在已经是绑上这个肉色的一个绷带。 对， 回到更衣室，国安队完成了一个换人，对方边路起球传中到禁区里面，危险投球第一点，对方莫伊塞斯的投球顶到了身后，好像是郭田宇的头顶上。国安队在中场刚刚上场的曹永静斜传找九号张雨宁啊，这球传球的线路上偏了一点， 对， 被对方呢直接是在中场形成了抢断，就是在反击当中啊，我们的第一点出球还是要格外的注意。那现在这个位置啊，应该是国安队这边呢，哎，没有出界，球一直是在边线上走，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把这个球呢还是摘了出来，就直接是曹永静，应该算是对位换了王刚， 对， 曹永静打一个右边翼位。但是曹永静呢，我们知道他呢是一个进攻属性的球员， 就看看防守怎么样了。 对， 他在去年的时候好像也打过这个位置， 打过，但是呢毕竟他不是一个先天有防守习惯的这么一个球员。先来看安德森席尔瓦禁区弧的位置上右脚起脚打门， 这个 这应该是个角球。 对，但这安德森啊，他现在如果说老让他用右脚打门的话呀，威胁不是太大。你看、 嗯、如果是这样的话呀，不妨是不是比如让他和张玉宁的这个站位呢换一下， 就是他站在 他现在往左一点， 对， 然后呢直接转身就你用左脚打就完了、 嗯、 现在他在右侧呢，你总感觉他没有办法有完成这个内切， 对， 经常是这一个在右侧人后背顶着他，他过来换位，换完位之后他反过来反而成右脚了。来看看国安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二个角球，比赛进行了18分半的时间，张希哲来主罚进攻右侧的角球，上一场张玉宁投球呢攻破了对方的球门，这一次这一点进来被对方头球解围出来啊，这一次在禁区外刘欢这脚左脚呢是想打门还是说是想向右边给西哲，反正 看着像打门、嗯、但直接是打出了 边线， 边线 脚西区的张西哲这边去了。 对，他这球啊想抡个正脚背，但是没吃准部位、 嗯、因为对方呢也正好有这个防守队员啊上来了干扰他，对手在自己后场接外球拿下来，依靠身体扛住转身的一脚解围，高天意在中场和对方拼抢当中是犯规，对方快发中场的定位球。而这边呢国安队也迅速形成破进，18号金泰妍先上来去贴对方吉祥这一下，然后马上呢我们看国安队这边就形成了夹击，造成对方的失误，国安发接外球，安德森席尔瓦停球想挑过对方孙准浩，孙准浩这个上响呢还是很及时的，国安队又是在前场形成了二抢一，差一点从孙准浩脚下巴就断下来。孙准浩在这个脚底的出球速率上现在看起来还是确实比较快， 嗯， 这也是韩国球员的一个特点，是吧， 比较硬。 嗯， 金泰妍在边路拿球的时候，对方应该踩在金泰妍脚尖上了，这一下是很疼。 嗯， 刘彬彬，金泰妍想出球，但刘彬彬伸脚来挡这一下的时候，是踩在了金泰妍脚尖上。国安队现在这后卫线啊，就不能再上了，没人可用了。这样，国安队在前场来发一个定位球。现在前场两个角球，一个定位球，形成了一次外围的远射。西哲定 前 球开到禁区里面， 这个第一点啊，还是被山东队给顶了出来。 如果这种，45度角也好啊，这个角球也好啊，单纯直接起高球啊，这不是咱们球员啊在禁区里面的这个特点。 这种球你得需要一定的这个能力了。 对，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摘出来，转移到进攻的左侧。五号郑铮，21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还是0-0。但至少呢，从这20分钟时间来看啊，就是国安队队员在场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呢，比上一场要好一点。上一场显得比较沉，节奏也慢。刘彬彬右边路下底起球传中，侯森将球拿到。 这一次我们看山东泰山队他打右边路是比较多的，主要是刘彬彬这一侧 用刘彬彬啊个人在右路的突击呢，想打金泰妍这一点， 对， 然后直接形成传中，后点莫伊塞斯和郭田宇两点包抄。 对，速度方面肯定是刘彬彬占据一定的优势。 那就看金泰妍啊他的位置。 对， 安德森席尔瓦想在前场抢对方贾德森脚下的球啊，没有能够将球抢到。对方呢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摘出来，交到中后卫的脚下，再通过中场徐昕来过渡。现在我们看孙准浩的位置呢相对更靠后，徐昕呢更靠前一点。这场比赛你看场上队长是池中国哈， 对， 他带着队长袖标，这个不多见。哎，这是国安队的一个反击的机会，结果呢被主裁判张龙给挡住了。张龙啊还摔倒了。 对，张龙还摔了一跟头，你看 没躲开，然后呢、 哦、 被莫伊塞斯直接给撞翻在地。 这身体肯定是扛不住的， 这比较尴尬。这下这自己呢正好是挡在球的前进线路上，还被莫伊塞斯给撞， 这属于这个主裁判的行进的线路啊可能不太好。 对，就对球发展的判断在第一时间还是出现了偏差。但是被球员撞倒这事儿很正常，他要能扛得住莫伊塞斯的他就不在场上吹哨了。 对对对， 是吧。但是确实国安队因为这个小的意外啊失去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因为对于现在国安来讲反击面对山东泰山是非常重要的。刚才是难得在中场通过一次快速的转换摘出来。 对， 那小池第一下领球这个方向呢领的没有特别直，所以一个斜线正好领到了裁判员站的这个位置。国安队在中场敲到进攻的左侧，金泰妍向前趟，刘彬彬在回追，在左半路赛一脚直传，好球，张玉宁趟到禁区里面，横向往禁区里面给，想打一个倒三角，和门前的安德森席尔瓦形成默契。这个球呢是没能给过去，被对方后卫挡了过来。对手打转换进攻到右边路，莫伊塞斯向中间传，被刘欢伸脚挡了一下，西哲在中场拿到。 哦，刚才西哲是在禁区前这个拿球的失误 有点犹豫。西哲呢刚才这个球啊能够看得出来他是想给席尔瓦，但是席尔瓦呢第一时间没有动，然后他就一等等了呢，右边这个边翼位呢也没动，这时候防守员已经上来了。 对， 所以这也是一种球员相互之间的默契吧。因为现在呢你的右边边翼位毛肚是吧，曹永静， 对， 他呢不是说和像西哲他们配合这么默契，因为他打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次数不多。 对， 你现在上来让他打防守，他可能在插上进攻的时候主动性上他会考虑，我不是一个进攻型球员对吧，我先站住自己的位置，他没往上插，前锋线这外援呢又没往回收。 对，黄永静原来打这个边前卫还有这个前腰是比较多的。 哎， 所以对于曹永静来讲呢，现在给他这个任务肯定是上来之后啊，先保证自己后防线的防守。 对， 因为他的位置站得比较靠后，不像王刚那样的还更多选择往前啊，有一个前插。国安队在自己的后防线左侧来发界外球，今天这界外球都是刘欢来发啊。 按道理说这边应该是 金泰妍发是吧？ 对， 但是因为也知道刘欢呢当年也打过边后卫，就是也有这边后卫属性，边后卫一般会练发界外球。国安队在中场15号高天翼把球回交一下，中后卫的位置呢金鹏翔拿球交给24号杨帆。今天呢杨帆啊这个位置也是比较关键，因为他的这个位置打拖后顶替大宝，他要保护刘欢和金鹏翔身后的空当。在前场的位置上呢，安德森席尔瓦积极的反抢，从背后撞倒了对手，对方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比赛呢打了26分钟，上半场应该说过了有一半多一点的时间，因为刚才王刚这个受伤啊是停的时间比较多，补时会多一点，这一半左右的时间呢国安队在场面上还算可以吧，比赛前可能想象的在场面上呢还能和对方互有攻守。 对，最主要一点就是咱们有手转攻的时候啊，有几次反击其实打得还可以。 嗯，就是在锋线上呢，一个是这个安德森席尔瓦呢，可能是一是个人能力对吧，另外的一个呢、对方转身在禁区线上抢了一脚打门， 刚才是咱们的一个中卫 刘欢啊上抢 停球失误了，好像是、 想断这一下球的时候呢把球停在了身后。 嗯， 这样还好杨帆啊拖后的这个中卫呢没失位，把郭天宇的转身打门挡出了底线，角球在进攻右侧的角球还是孙准浩来发。孙准浩呢他这个脚头也是比较准啊，要注意他的落点，直接兜了一个后点，好球啊！曹永静头球蹭了一下，把球蹭出了禁区。 哎呀， 但是他这扑这一下啊，确实体现的是什么呢？ 这扑啊，就 是边前卫的防守。 对，他就是进攻球员的防守了，他容易去扑一下，就是一锤子买卖。 直接我上来就抢一下，抢不下来，反正没关系，有后卫。现在问题是你是后卫， 对， 不能这么猛了。 没错。 需要在这个位置上呢还是要更注意一点，但是对方左路再往禁区里面传的时候呢，莫伊塞斯争抢高球从背后推人犯规了，国安队是在自己的禁区里面来主罚定位球，直接是开大脚争抢高球啊。现在贾德森的这个点拿的呢确实比安德森席尔瓦要稳一点，贾德森呢也是在葡超的这个波尔蒂芒人踢过，所以差不多是同一个级别的这个联赛啊。刘彬彬右边路交给插上主攻的吉祥，吉祥面对张希哲啊、想内切，希哲伸脚把球又是捅出了底线，山东队上半场比赛的第三个角球。比赛打到26、27分钟之后啊，现在山东队呢整个的攻势慢慢上来了， 对，而且大多数的攻势集中在他们的右路 吉祥和刘彬彬这一侧。角球呢换人了，换了吉祥来主罚啊，前几个角定位球都是孙准浩发的，发了一个前点， 还真找着了， 找着了17号吴兴涵啊，吴兴涵是抢前点头球攻门，把球顶出了底线。山东队上半场的第5次射门，打前点啊，打金泰妍头顶这个位置上，对于金泰妍来讲，防高空球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还好呢，他这刚才这球员站住了位置了，就没让吴兴涵能形成甩头， 对，就是没那么舒舒服服的顶。 其实前点的就是他往后蹭或者甩这一下的时候，对于中后卫和门将是比较难受。 对，因为他刚才这个吴兴涵这点啊，已经是出了前门柱了。 对方边路传球第一点，国安队这边呢蹭了一下，但球出来之后还是郭天宇在拿。在赛前啊，准备山东的这场比赛的时候呢，主教练比利奇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年轻的郭天宇，说这个年轻的锋线具备着到欧洲去踢球的实力啊，也应该尽早的走出国门到欧洲去。其实对于他来讲，在门前作为中锋的这个支点作用还是相当的明显。而山东队的主教练郝伟知道呢，也在咱国安踢过， 踢过， 因为跟您是不是在一个时期在队里还 对对对对 待过？ 对，那会儿是 就是他的这个位置啊，其实 零几年吧， 跟刘欢的这个位置特别像，是吧？就是中后卫和边后卫都能 对后卫 踢一下。现在对方 脾气好 啊， 郝伟在队内是这。 哎呦，去医院了！ 去医院了。 嗯，而且看来啊，这胳膊肘伤的真不轻。你说按照现在的联赛的密集度啊，这歇两周基本上这联赛结束了。 对，因为刚才看这走路，这胳膊完全动不了。 而且他走路的速率、频率呢，就是很明显，这肘很疼。 对， 他要走得很平缓，避免这胳膊的摆动。 反正去医院照个片子就知道了。 嗯，看看是不是有这个骨头的问题啊？ 嗯、 这下看起来确实是很严重啊！国安队第二阶段一上来，也是接连遭遇了后防线的伤病的困扰。右后卫的位置上呢，现在是高天翼在顶一个边翼位。如果要是纯正的呢，还有这个江涛是吧？但是江涛呢，能体能上要差一些， 或者就是李磊能复出了，然后金泰妍打那边 也 行、也 打到右边去， 对，万金油嘛。 神农队在中场给一脚直塞，莫伊塞斯拿球向内切，齐哲协防回来把球断下来交给张玉宁。现在啊，国安队这边的球员在场上身体状态好的还真就是张玉宁，身体状态是最好、脚底下感觉也好。好球，齐哲这球摘出来，池中国交给队友，哎呀、高天翼这球啊，其实往另外一侧转，右边路一片开阔，曹永静已经上来了。 其实刚才啊，在咱们中后场这几下倒脚还是不错。 对，这几下呢， 已经 是咱们的这个特点。 嗯， 把球已经摘出来了，而且摘开了之后，其实是形成可以转换这一下的传球的。高天翼这下没拿好。 对， 右边路，曹永静拿球，面对对方吴兴涵。把球控一下节奏，稳一稳。高天翼在回交，现在把这个节奏呢，现在国安是放下来，就是你不抢，我也不着急攻。 对， 看得出来，这也是主教练比利奇啊赛前的一个战略的一方面的安排，因为你现在这一套人马和对方啊，要是抡开了打，打快节奏转换，对方呢后手要。三四个人往上一换啊，咱队员的体能还真的是有点问题。 对，而且对方这两个 边先看这个球、右边路曹永静形成突破到禁区里面，最后这一跨 还是 被对方啊这利用身体卡住了位置。 对， 曹永静变速这下不错， 对，身体没扛住， 这是突的谁呢？啊，突的27号 石科。 嗯，刚才右边路啊变速变向从人缝当中挤过去这两步还是不错、就是最后这一下一旦到了禁区里面要拼身体的时候，和对方的这个中后卫还是有点差距。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球门球，但至少呢曹永京这边啊，他突这么一次之后就会让对方吴兴涵和左边后卫郑铮这边啊要有所顾忌。 嗯， 对方右边路左边路给一脚直塞，莫伊塞斯拉边，这个球在边线的位置上呢，莫伊塞斯 这是想生吃 金鹏翔、金鹏翔认为球出界了，但是我们能够听到主裁判张龙一直在喊这球没出，因为他也是在这个位置上看的比较准，就在两个人的身后，对方的角球快发了一个角球，起脚打门，危险 啊！这球孙准浩还是起左脚，想打门可能。 这个球啊，国安队注意力不够集中，就是没有想到对方这么快把这个角球开出来，还在布防呢，这球就开出来了，所以第一脚解围没踢出去，停到了孙准浩的脚下，孙准浩禁区里面起左脚打了一个远角，这个球是比较危险， 对， 还是需要在后卫线上，队员的这个专注度。张玉宁想背身拿，对方的贾德森上来一个对抗，玉宁的重心丢了。就从26、27分钟到现在啊，打了7、8分钟的这个时间呢，山东队把场面渐渐的控制住了。咱们现在中场撤的比较深。 他们主要是防守这个高位逼抢。 嗯， 咱们可能 往上打到中场就容易出现失误。 刘彬彬边路突破到禁区里面，哎，这个球金泰妍啊有点拖大啊， 对， 禁区里面把球停下来，然后呢要趟过郭天宇， 但是幸亏啊这个身位还可以稍微占了点上风，但是身体肯定是跟郭天宇没法比， 因为这一下呢他停的呀稍微靠近了郭天宇一些，所以呢被对方马上形成在背后的反抢，金泰妍迅速的确立自己的位置，先卡了半个身位，郭天宇在背后冲撞犯规，国安队禁区里面来发定位球，35分钟的时间，场上还是0-0。今天呢6点的比赛啊是开始比较早的一场球，在争冠组的比赛当中呢，今天4场比赛有2点是在6点钟打响，另外的一场比赛呢是广州对阵河北，目前呢那边也是0-0的比分，比分没有变化。国安队在中场转移到进攻的右侧，曹永京上来，对方刘彬彬和吴兴涵做了一个换位，刘彬彬换到了进攻的左路，在中路池中国交给张玉宁，转身， 哎呦， 席尔瓦这一侧在右侧没有让球出界，把球扣回来，小角度， 哎，这球， 这球传球了呀， 这球显得有点太随意了。 刚才这个球呢，玉宁啊没有拨开这个身位啊，打到禁区里面的时候，其实如果闪开身位，在禁区弧向里一步，就禁区线这位上打门，这太舒服的位置。 对，他还是想拿右脚啊扣一下，然后再打门。这球要不扣，要传一下， 直接打其实也行啊。对于他来讲，你当时我记得那年打重庆吧，在禁区弧那位置上，禁区外还是左脚一个，右脚一个，是吧？ 但他那一领啊，可能稍微的有点不顺。 对方那长传打到了刘彬彬的脚下，1-1，曹永静把球断下来。但是你现在来看呢，国安队这边啊，其实反击是可以形成一定威胁的，尤其池中国在插上之后，张玉宁在中场原地摆脱，和高天意做一个配合，往禁区里面强行要突啊，这个是很难。 不过张玉宁现在这个信心， 对， 还是真的挺足的， 对，脚底拿球啊非常自信。中场高天意横向过渡一下，金鹏翔来插上啊，参与一下进攻，但是这几个后卫上来的时候啊要注意身后的空当。二扫杨帆中圈后面也把球停在脚下，金鹏翔长传找席尔瓦，没有扛住人，席尔瓦他还不是一个这种特别典型意义上的纯中锋， 对， 就他背身的成功率并不是特别高。刚才是曹永静在回追当中在背后推倒了刘彬彬。山东队呢，你不管说刘彬彬在哪侧，现在就他主打刘彬彬那一侧发挥他的速度优势，当然也不排除啊，就是让他先冲完了之后呢，下半场他这边还能上像德尔加多呀，是吧，包括费莱尼、金敬道。对方边路传中禁区里面，金鹏翔保险起见将球顶出了底线。 上场球金敬道是首发，德尔加多和费莱尼都是替补上场的， 所以山东这边呢，他因为也是人员， 他号手挺多的， 对，很充沛，那后面有很大的这个变数，人员去可以调整。上一场你像刘洋、金敬道、宋龙都首发了，今天呢就是上的是贾德松，对吧，包括吴兴涵、刘彬彬，上一场没首发的这两位边前卫的国脚都上来了。对方到禁区里面，侯森第一点把球解围出来，双拳击出，对方再往禁区里面给的时候呢，是张玉宁将球解围到了中场，对方呢王大雷都已经到了中圈里面了。国安队在中场，西哲转身找安德森， 哎， 漂亮，敲过来，力量小， 哎呀， 小了一点。安德森其实把这球啊敲的，如果力量大一点，这边呢张玉宁可以拿了。 对，但这球啊他要直接敲啊还真是挺有难度的，或者这球停一下然后再给张玉宁传过来， 就第一下处理球呢确实是最好的时机， 对， 但是呢 这距离确实远点，而且他得拿脚弓直接给端过来， 对，难度比较大，想法是对的，但是力量稍微的差了一点。 不，刚才这个 王大雷传完这球之后，咱们一断下来之后，对方的后防线空当是真是挺大的。 对，因为啊，后卫有点慌了，因为他得看王大雷的位置，王大雷那时候还没回到禁区里呢，在往禁区里跑，所以后卫线呢有一点慌，空当是比较大的。因为王大雷要是能够顶到中圈弧的位置上，他的两个边后卫都到了三十米区域了，对吧？中后卫都已经过了中圈了。刚才这次反击呢，也是稍微有些遗憾。右边路，山东队吴兴涵内切之后突破小池，伸脚干扰了一下， 犯规，哎， 把球呢放出了底线。 哦，没吹这球， 这球裁判啊没有认为池中国犯规。吴兴涵这下可能是跟小池是不是膝盖杠了一 下， 应该是球出去之后。 哦，这下咱说句实在话，还真犯规 了。要是吹呢，也吹了，他是扫到了吴兴涵的脚。 嗯， 但是吴兴涵伤的倒地这一下啊，不是踢的，是他倒了之后把膝盖好像是给窝了一下， 嗯， 自己显得很痛苦啊。上半场比赛到了41分钟的时间，那两支球队呢，肯定都很看重这场比赛。看起来还好，问题不大，毕竟现在啊，对于这个咱们这些国脚们经过了长时间的隔离出来之后，他们的身体状态是不是一个最好的身体状态，大部分人还没有能够达到比赛的一种要求。 对， 裁判呢是给了一个球门球，国安队这边将球让出了底线，侯森来处罚这个球门球。上半场比赛呢打了有41分多钟，将近42分钟的时间，场上比分呢是0-0，双方最有威胁的那次进攻呢是来自于孙准浩在禁区里面的一脚打门，这是国安队角球的时候盯着不紧。 对，国安队这边也有比较好的机会，但是最后都没有形成很好的射门。 对，在禁区前沿啊，想把这个射门的空间创造的再好一点，到现在为止呢，如果说小角度的那一脚安德森席尔瓦的这个横传算是个小角度打门的话，国安队是两脚啊，他在禁区外有一脚远射，安德森席尔瓦想背身要身位啊，对手是石科突然上前一个上抢把球断下来，裁判吹了席尔瓦的犯规。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在右边路这段时间呢，曹永静开始渐渐的参与进攻多一点，就是往上上的大一点，像他这边呢还是有一定突破能力的，可以给对方的后防线尤其像老将郑铮这边施加一点压力。 对， 当然对于他来讲呢，很担心现在他身后刘彬彬的这一点，就是他上去之后他身后这个纵深啊，刘彬彬因为有速度优势，他不像说当时王刚在还能追。对方转移到进攻右侧边线，吴兴涵面对金泰妍把球回交， 他要上去啊，金鹏翔得往这边靠靠， 对方横向的转移，孙准浩这个球呢被高天意把球断了一下，但是球下来之后还在对方的脚底下控制，莫伊塞斯转移到进攻的右侧边线，右边路吴兴涵起球到禁区里， 还好应该是曹永静，这位置还可以抢在了刘彬彬的身前，把球破坏出了底线。 曹永静提前啊就判断了这个球呢要过中路的顶，他在往后退啊，后退的过程当中贴住刘彬彬，就是我把你的位置卡住，不让你往前去冲这个点了。 不过上半场山东队角球可真不少， 上半场已经6个角球、 嗯、 这次角球呢在进攻的左侧，还是孙准浩来主罚这个角球，打前点，安德森席尔瓦投球在禁区里面把这球给点出来，反击的机会，看席尔瓦怎么来处理 啊， 出球啊稍微的慢了点，这球其实早捅一下给曹永静，曹永静处理， 对，他这下一扛呢，要能扛过去他也能出球，但是这枪没扛过去， 被对方从背后撞倒了。张玉宁拿右边路，这球如果给曹永静，曹永静再向左侧一推啊，西哲这边已经前插了，前面还是有空当的，就咱们现在呢中场拿球出球这一下呢相对还是有点慢，突然给一脚直塞找席尔瓦，禁区弧的位置没停住，这脚球给的还是很有想象力， 对，挺突然的、 嗯、 但这球啊在安德森席尔瓦身前有一个弹地， 确实也不大好听，而且力量比较大， 因为在中圈的位置上，等于是相当于中圈弧对禁区弧这样的一个纵贯对方后腰这条防守线的传球， 对你力量不大根本就穿不过去。 上半场补时三分钟的时间，比赛呢已经进入到了上半场的三分补时，现在的比分依然是0-0啊。上半场国安队到现在应该真正意义上的打门啊，就只有安德森席尔瓦在禁区外那脚右脚的远射被对方挡出底线。两个角球，一次前场任意球，对方的六个射门，六个角球，一次前场的任意球。所以在这些数据统计当中呢，山东队确实是明显占优，但是对于国安队来讲呢，还不错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国安队依然是没有让对方呢获得很好的进攻机会，还是打成0-0。石科向右路的转移找吉祥，也是传球过大直接送出了边线，北京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左侧来发界外球。另外的一场比赛广州和河北现在呢也依然还是0-0的比分。刘欢在后场界外球，席尔瓦这个球啊有点赌气儿、啊、 对，面对对方三个人的包夹， 第一下想拿被撞倒了，裁判没吹，所以呢爬起来还没等站起来，直接就奔着吴兴涵就铲过去了。 对，刚才这腿就横扫过去了、 裁判是吹了席尔瓦的一个犯规，这样对方呢第二个前场定位球，距离球门比较远，但是一个长距离的传中，要注意保护第二点啊！对方第一点开出来，侯森双拳击出， 侯森这个出击还是非常的及时， 但是打出来的这个球呢，还在对方的控制之下，对方起球再往禁区里面给，小池的解围见高不见远， 对， 在禁区回的禁区弧的位置上，曹永静停的稍微大了一些，被对方晃过。 曹永静还是尽可能的少扑， 还是这个上抢这下的这种习惯啊。 他习惯了。 左边路起球传中到后点，头球蹭了一下，蹭出禁区，右侧边路再传啊，八号徐昕的传中球呢打到了小禁区里面，被侯森拿到，想快发，但是对方的退防也比较快。 对 啊， 侯森想快发，可能往前一看啊，也没有太好的点。 就一个点，你往前跑这两步的时候呢，对方的后卫已经收回来去加张玉宁的这个身位了，所以等落一下位。西哲在前场，对方是手上有拉拽啊，徐昕没有想到西哲突然的这个前插。国安队快发前场定位球，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啊，48分钟的时间，还剩下最后十几秒，上半场补时三分钟呢，已经过了2分40多秒的时间，蔡文静把球回交到中场，那这样的话。上半场应该就差不多了啊！国安队基本上在中后场这个倒脚就不会再给进攻的时间了。 哎呦！ 哎，徐昕断球，看看对方再给一个身后，郭天宇在禁区里面传后点，传的有点大啊，很危险。对方的莫伊塞斯让了一下，跟进的是刘彬彬的打门，被国安队将球挡出来。上半场比赛这时候呢是。吹响了半场哨， 不过这最后 这一下啊，这失误有点致命。 对， 很悬。还好呢，最后的对方的边路的传中，一是落点也不准啊。另外呢，回防队员还是积极的将球封堵出去，这样上半场比赛双方呢战成0-0平。南直也为我们简单的点评一下双方上半场的较量。 应该说实话，比我预想的要。踢得好，因为我也想到了可能对方这个会有这个高位逼抢，但是从今天国安队来看，我觉得中后场的出球还可以，真的，最起码自己的失误不多，然后呢咱们也有几次能够很好的突破对手的这种紧逼，能够形成很好的反击的机会，我觉得下半场可能对方的这种态势可能还是会这样，你所以说呢，需要咱们中后场能够把对方的这种紧逼给破了，这点是最关键的。下半场，因为他上半场山东队还是打两个边路比较多，他主要靠两个边路的传中，咱们控制点还可以，但是下半场他有后手，所以说就是尤其是对方在 边路传中的时候，咱们在中间这个点一定要盯住了。 嗯，尤其是当对方啊在下半场比赛进行人员调整之后呢，他的节奏可能也会发生变化。 嗯， 另外呢，费莱尼上来之后，费莱尼在进攻组织他的冲击力上一定是要更强的。 对，而且他这个高点可真是高点。 嗯，所以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呢，如果费莱尼上来，那对于两个边路的起球传中呢，就要更加的注意。另外一方面，上半场比赛咱们是损失了后防大将王刚， 对， 非常的遗憾啊。我们也在等一等，看看王刚的这个最新的伤势更新情况。 你说这球吧，真是动作不大，但是这个危害性挺强。 嗯，而且王刚啊，在倒地之前，他的这个右肘就已经不行了，因为他倒地的这个姿势，如果正常的情况之下，不会把这个胳膊肘肘尖朝外那么去倒地，他会有一个保护自己的动作。 他这下可能还是因为跟这个侯森的冲撞。 嗯，所以对于国安队来讲，下半场比赛啊，还有很多的困难需要球队去解决。我们也稍事休息，一会儿再为大家转播双方下半场的较量。 喂，老王。 哎，怎么了？ 我最近啊，在琢磨兜里的钱该怎么打理打理。你说哪种方法比较保险呢？最好能增值，灵活点儿，家里有点什么事儿还能派上用场的。 要保险呀？那就保险呀。 啊？那是什么？ 哎呀，就是通过保险类的产品做财富管理。 保险类？这保险嘛， 来来来来来，让十分保险告诉你保险不保险。 十分保险，每天十分钟，专业人员为您答疑解惑，让您的财富十分保险。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十分保险。那么在这周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把主题放在婚姻这个角度哈，聊一聊保险和婚姻，说一说呢这个保险能够给婚姻带来什么样的保险。在今天直播间里的嘉宾依然是来自于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老师，我们先请王悦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啊，非常荣幸能够再次做客我们十分保险的栏目啊。那今天呢，我们也是一起来聊一聊我们个人的财富管理和我们的婚姻之间的关系，我们如何能够通过一些好的手段好的方式去更好的管理婚姻中的财富，就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主题。 嗯，是的，很多事情啊都有讲究一个叫未雨绸缪哈，我们就不希望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但是呢我们也要有一个万一发生了不好事情，我们也有一些这个应对的措施，应对的方法。 对 的 是吧。也希望今天这个话题呢只是说跟大家去分享这样的一些知识点，而不会成为大家日后所利用到的工具哈。 准备好笔记上课。 那这个婚前的个人财产有没有可能会变成婚后的共同财产呢？ 嗯，实际上我们的婚前的个人财产呢，我们看着好像说刚才介绍到说属于天然属于个人资产， 对，应该好像挺笃定的了。 对，挺不用担心的。 对， 但实际上呢，我们婚前财产呢也有很多种方式会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 嗯， 以及呢，婚前财产以及婚前财产取得的收益，我们要分别来看。我们先拿这个婚前财产取得的收益来看啊，我们的个人资产呢取得的收益呢会分为几种。那第一种呢是我们说属于我们个人资产的这一部分有两种。第一种呢叫做孳息。孳息又分为两种，一种叫自然孳息，一种叫法定孳息。那自然孳息就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有片地，有片果园，树上这个果园呢有这种果树，果树长的果实就属于我婚前财产的自然孳息。 嗯， 那这种果实是不是我夫妻共同财产呢？其实不是的啊，还是属于我的个人资产 啊。 那另外一种呢叫法定孳息，那说白了呢就是法律规定这个属于孳息的这一部分。那一种简单的这个产品形态就是什么呢？就是存款。 嗯， 啊，存款取得的收益属于法定孳息，这也属于我们自己的个人资产。 嗯， 那我们也看有一些这个我们说保护自己意识比较强的这样的一些男性或女性的这种朋友，在婚前都会把自己的这种财富 单独的存一张卡，只存定期啊，进行定期的这样的滚存，这样呢，这个从本金到收益都是自己的个人资产，不会有变化。 只有存款吗？ 对，法定资金目前只有存款。 个人买的，比如说基金啊， 这种个人买的基金、股票， 嗯， 这个属于投资行为。 嗯， 投资行为呢，我们一般一认定什么呢？我在投资行为中，我们是付出了智力劳动的。 嗯， 因为基金必定你要去甄选，股票呢，你也要去判断。那你只要你投入了相应的劳动呢，一般一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 嗯， 所以呢，我们通过婚前财产买的这种基金的股票，你的本金的部分 是自己的 个人资产， 收益部分就是大家的， 收益部分是大家的。 嗯， 但问题在于，你能说清楚哪一部分是本金部分，哪一部分是收益部分吗？ 嗯， 因为我不能保证我购买的股票基金都一直是涨的，对吧？ 对， 会有可能涨，有可能跌。 嗯。 跌的部分你自己担着 啊， 但是涨的部分夫妻共同财产。比如说我购买了一个股票跌了一半，那这个部分你就自己担着。 嗯， 但又涨回到了原价，涨的这一部分就转化成了夫妻共同财产。看着好像都是100万，但是呢，原来是100万都是我的个人资产，在你通过这种股票的运作之后呢，变成了其中75万是我的个人资产，25万是夫妻共同财产，就成功的把其中25万转化为夫妻共同财产了。 这个根本平时不会去想这方面 的 问题。 对，这个其实一般来讲，我们也不太需要去考虑这样的事情。那真的只有走到最后这一步，可能才需要考虑这个事情。 嗯，就是投资收益这块儿。 对，那我们刚才还没有介绍完，刚才介绍说我们的共同财产哪一部分呢？我们的利益部分。是共同财产的第一部分呢，就是我对于非自然的增值。比如说呢，我有房屋，那我房屋呢通过我的修缮，它的租金也增加了。 嗯 啊，那这部分增加的租金、 就是、也是共同的。 对，就是共同财产。 嗯， 那我刚才介绍说的，我的一些直接的投资，我的这个比如说股权的这种分红收益，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嗯 啊，那其实有人问说，那保险产品呢，是不是夫妻共同财产啊？我是不是我婚前把我的财产买成保险，我这个婚后就可以安枕无忧了？确实可以安枕无忧了，但是呢，仅针对你的本金的这一部分，你通过保险产品产生的增值这一部分，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啊，依然是夫妻共同财产。但这里面呢，还是有可以有一些好的架构设置去防范一些风险，这个一会儿我们会介绍到啊。 嗯，那这么说的话，但凡只要投资增值的那个部分，就都是大家的。 对，只要你投入了智力或体力劳动啊，增值的一部分都是大家的。这个是我们投资这一块儿。那还有一种方法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日常消费， 就自己把钱花掉了。 就比如说我本来是有部分婚前财产的， 嗯， 但是我婚前财产呢和我的放在了我的工资卡里，我的日常的工资就进入到我的这张卡里， 嗯， 然后我日常消费呢也从这张卡里出，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有办法说出你花的这一部分钱到底是你的婚前财产还是你的工资。 对， 你也没有办法说你花的这笔钱哪怕是你的主动的自愿的投入家庭生活去使用，这个没办法判别。如果没办法判别，那怎么样呢？那就视为你的夫妻共同财产吧。那还有一种这个比较常见的方式呢，就是我婚前的房产，那小房换成大房，这也是很正常的一个需求嘛。并且家庭结构也在变化，家里有孩子了，我要购置一个更大的房子，这是很正常的需求。然后呢，把另一半的名字也加在上面，这样呢，就从我们的婚前的个人财产变成了夫妻共同财产。 那如果说小房换了大房，没有加另一半的名字， 那就没有关系啊， 那就没有关系， 对，那就没有关系。 这个还是视同房本上的这个名字。 对，视同房板上的名字。但是还有一点是呢，那如果另一半呢在整个房屋的购置中呢也出了部分资金， 比如说或者还贷了， 对，但是他出的这一部分啊是属于他的个人资产的。 感谢来自北京人寿的保险规划师王悦的介绍。今天的保险知识点您掌握了吗？ 本节目由北京人寿冠名播出。北京人寿京康优选 B 款终身重大疾病保险，保障您和家人健康旅程的每一个阶段。 身体健康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拥有健康的体魄才能享受精彩的人生。然而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日益紧张的生活节奏，日益严重的环境污染，使疾病越来越容易侵袭我们的健康，也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精神和经济压力。

中场休息的时候呢，山东队是进行了一个人员上的调整。国安队现在在下半场开场之后，推到进攻的左侧，看金泰妍的传中球怎么样，兜起来在禁区的后点， 哎， 曹永静拿球准备转身，哎，第一下的处理呢没有能够把球停好啊。 其实刚才郑铮这球啊已经冒顶了， 嗯，国安队还有机会，右边路再向中间来给，外脚背弹射，十五号曹永静在禁区外的一脚弹射， 高天翼， 高天翼的一脚弹射， 但这球啊稍微有点打在了外脚背上， 嗯。但是曹永静这脚横传球传给高天翼这下呢不错，高天翼只不过是左脚停的时候啊，停的这球有点弹，而且落地之后因为这个球有旋转啊， 但这球啊打近角没有线路， 嗯， 应该说山东队的防守队员把近角封得死死的。 下半场比赛一开场的时候，对方是刘洋换下了吴兴涵，要看一看山东队这个他的站位。国安队刚才张稀哲给一脚直塞啊，安德森席尔瓦呢想是挤一下后卫把球让过去，其实刚才这球他是不是直接拿更好，对方马上形成反击，也是跟进之后的一脚打门，七号郭天宇的打门将球打飞了。下半场一开场两支球队的都形成了一定的进攻，而国安队呢在中场刚才啊下半场刚上来啊，中场这两次抢断迅速的给对方后卫施压，也形成了非常有威胁的攻势。金泰妍在左侧斜传到中路，好球，高天翼敲给张稀哲，稀哲往左边路来推，被挡了一下，稀哲把这球还重新拿下来。但是明显感觉啊，现在就是从国家队回来之后呢，稀哲的身体状态、精神状态都受到了一些影响。 嗯， 国安队在中场又形成了抢断。张玉宁准备要起诉，对方呢是把这个球给铲断下来，高天翼在中场勾倒了对方刚刚上场的刘洋，刘洋上来之后打到了右边前卫的这个位置， 嗯，对， 就是上半场后半段的时候这个吴兴涵打的这个位置， 应该说还是一个对位的换人， 嗯，这样基本上就把刘彬彬呢固定在了自己进攻的左侧。对方徐昕一脚直塞被国安队把球断下来，国安队在中场高天翼拿球准备要交给安德森席尔瓦，传了一个身后，其实给希哲是不是更好， 安德森这球啊根本就没想拿球，他是想往前有一个前插， 嗯，他要是一个前插已经把后卫的位置往禁区线那边再压了，身后希哲是有空档， 对，就传球这下再等一等， 嗯，或者呢你索性就给希哲， 嗯， 给希哲，希哲呢面向进攻方向再往前带，身前又没有防守人，他有更好的空间去处理，就在反击当中转换这一下的细节，国安队呢还要做得更好，因为以前这种事儿都是比埃拉或者奥古来给办， 对 嗯，现在没有了这两个进攻组织的核心，这些细节啊本土球员处理起来呢还是要欠一些火候。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 哎呦，陆 欢的传球很危险啊！对方在中场，徐昕断球了，禁区前沿，刘欢对一下脚，对方还在控制，横向内切，还好啊，刘欢最后这一下呢，没有失去自己的位置。 对，不，刚才这一下中后场的失误啊， 嗯， 也挺要命的。 对，还是需要啊，在后场出球的时候呢，要尽早出球。 嗯，而且传的要 准一点， 要 准，就千万不能传大概齐， 因为现在呢主教练比利奇他对于中后卫的要求是有出球要求的，那你之前的出球要求前提在于哪儿呢，前提在于你后腰位置上有小池，对吧，你前面呢有这个奥古和比埃拉这样能够拿住球的人， 嗯， 那现在呢没有了外援，你中场出给池中国也好，高天翼也好，包括张稀哲，就他们的这个脚底下的球呢你必须要给的更准， 嗯，而且还一点就是没有这个个人能力特别突出的球员的时候啊， 嗯， 需要其他的同伴啊更应该多跑多接应，把这个原来可能需要两个点就行了，但是现在可能就需要三个点四个点，然后让同伴来进行传球， 以前呢因为他的这个防守重心在外援的身上啊，本土球员的空间会更大，现在呢对方的防守贴的会更紧， 更需要球场上的无球跑动。而在人员的使用当中呢，对方现在是调整一个人，国安队这边呢还并没有进行人员上的改变。山东队在中场37号吉祥右边路交给边路的刘洋，把球回交一下，后腰位置上孙准浩啊，孙准浩呢基本上就是在这个两个中后卫的中间这个位置，拖得很靠后，他也一度入选了韩国的国家队。莫伊塞斯头球点给刘洋，国安队这边呢池中国今天呢是收回来贴上去，去看高天翼这边封堵的位置，对方向进攻的左侧来转，刘彬彬面对曹永静一对一形成了突破，再往禁区里面给危险， 哎呦， 禁区内划过了小禁区线，谁也没有能够碰到。 对，其实刚才应该说莫伊塞斯和郭田宇啊，一个是你看，一个是前点， 莫伊塞斯冲了前面，郭田宇啊就是站在原地脚底一打滑摔倒了。 刚才刘洋这球啊，如果说早点往后点要包抄啊，还真有威胁了就。咱们在那个点上还是形成了，还是有空当。 在左路啊，刚才金泰妍收回来之前，他的身前这个位置啊是有个空。国安队在后场解围球，被对方的郑铮在后场拿下来，国安队迅速在中场形成围墙，把球断下来之后看怎么处理。好球，曹永静连续形成突破，右边有空当。这个球呢，第一时间给了张稀哲。 好球啊！ 里面洗软，起脚打门。 哎呀，有点慢啊！ 这个球连接的动作确实啊，显得有一些拖沓。 嗯，其实刚才这下稀哲直接拿脚弓一坐，这个球啊，已经非常好了。 就推给他这个球，已经推到了他最舒服的左脚的这个位置上。 左脚，然后往斜前方一领，就是连接的稍微慢了点。 而且这个球呢，打门其实在这个位置上。他等到在起脚的时候，因为这个速率有点慢，防守员已经滑铲过来了，他就想发力了，就不一定非要完全的去发力来打这个球。在这个位置上，你只要打在门框里，门将就很难再处理了。莫伊塞斯刚才在禁区外也是形成了一脚远射，刚才西哲的这脚传球啊，首先是曹永静的突破非常漂亮，然后横向的这一传交到西哲这儿，西哲脚弓一推停的呢，离自己身体啊感觉稍微有点远， 还是稍微有点慢，就是往前一领，紧接着要打门，就紧接着打门。 他领完了之后，倒了两个小碎步。 对， 嗯， 如果说连接再快点啊，对方的这个滑铲的封堵啊，可能真是封堵不上， 就到不了了。 嗯， 所以在门前最后决定性的这一下的时候呢，还欠缺一些火候啊。对方的中场把球拿下来，莫伊塞斯。交给郭田宇，裁判员举旗了，郭田宇从越位的位置上回撤进行了头球的摆渡。那刚才这个进攻呢，首先形成威胁的就是我们在中场的位置上形成了一个三个人啊迅速的合围，形成了围墙，将球断了下来。断球之后，曹永静的突破在对方的两个人夹缝当中突过去，一下子豁然开朗， 对，两个边都换了。 嗯，山东队呢换下刘彬彬，换上的是33号金敬道，然后在这边是刘洋上去，两个边翼位边前卫的这个位置上都进行了人员的调整，会对我们的边翼位啊形成更大的冲击。 对，但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曹永静啊这个进攻的意识还是非常强， 哎，就是你要不发挥他的进攻的这个属性的时候呢，他在后卫线在边翼位的位置上，这是属于要打折扣了啊。对方在中场，国安队又是形成三个人的围墙，把球给阻截了一下啊。山东队呢，感觉下半场比赛开场这段时间人员的调整之后啊，中场还有一点没有完全找到这个节奏，不像上半场比赛的中段，他们打的是中场高压的防守，抢得很凶的。国安队有过两次反击，形成了两次打门之后呢，山东队也是把这个节奏稍微的放慢了一点。下半场比赛进行了有10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目前还是0-0。右边路吉祥的传中球被挡下来，孙准浩向进攻的左侧转给郑铮，郑铮轻轻一拖，禁区边线的位置上，再往门前给， 国安的这边杨帆直接是将球解围出了边线。 金金道刚才是传了一个地滚的倒三角。 对方呢，因为没有人去拿这个前点，在终点的位置上是郭天宇，杨帆啊贴的还是比较紧。在前场，对方想做一个配合，国安得把球阻截下来，高天翼推给张玉宁，背身护一下球，玉宁转身， 哎， 没有和席尔瓦形成默契。 这球张玉宁啊，其实想要安德森席尔瓦有一个回接，但席尔瓦这球， 席尔瓦啊想插身后， 对。 结果他往前一跑之后呢，玉宁这球这出球的力量就变了， 给 犹豫了，给 张玉宁也晃了， 还是缺乏默契。这球如果要是说两个人啊有这个相互的默契，知道跑动的习惯，张玉宁搓一个身后呢，是能够形成一定威胁啊。你不管席尔瓦能不能够拿着对方的整条的后防线啊，当时提的比较靠前，席尔瓦插一个身后，会给对方的防线带来不小的压力。要么呢，就是你再往前压着一下的时候，突然的回撤回接一下，等着玉宁再给他做也行。国安队斜长传找安德森席尔瓦，被对手呢时刻直接是卡住身位。其实现在席尔瓦一对一在面对对方中后卫的时候呢， 这 虽然是外援，但是没什么优势， 成功率不高。他的背身拿球的成功率还没有张玉宁高。 所以从现在的锋线上的这个威胁进攻来讲就比较小了。池中国中场拿球推到进攻的右侧边线，高天翼想不停球直接的传中，被对方郑铮给挡了一下，身后呢没有自己的队友，让山东队在中场把球拿了下来。刚才高天翼的这个前插的时候呢，曹永静啊还是顾及对方在边前卫位置上的前插的球员，对方起球到禁区里面，金鹏翔投球点出来，刘欢转身大脚解围，在中场又是被对手轻松的拿下来。打过了下半场的十分钟之后，国安队上来啊抢了一个三板斧，但是呢没有能够形成威胁的这个进攻，就是安德森席尔瓦这脚打门确实有一定的威胁，但是没有能够考验到王大雷。 对， 所以国安队呢又撤回来了。 这段时间山东队又控制住了球权， 右边路形成突破，哎，这球裁判也是没有吹啊。西哲敲给身边的高天翼，高天翼横向转，对方啊现在开始主动的上一上身体。 对， 因为对手的确呢人员储备也多，他的体能保持的要更好一点。杨帆推给左边路传一个身后，看张玉宁啊，这球 太大了， 太大了。这球给巴坎布呢，巴坎布追一下的话可能对方后卫会比较紧张啊。你给张玉宁，这不是张玉宁的特点，张玉宁还是要给他脚下，给他身前的球。山东队在后场把这球再控制下来，国安队呢只要丢球迅速先把自己的防守线先退回来站稳，通过对角，哎，这是有一个灯塔， 这个应该有一个牌吧， 直接是踩到了高天翼的膝盖上，这下很疼。徐昕 徐昕这球停大了， 对，这下直接是 这球应该是 有牌的动作， 应该是黄牌了， 对，直接是鞋顶扫在了高天翼的右腿膝盖内侧，这下因为他停大了之后呢，他把高天翼断球，他想直接先解围去扫出去， 对， 发力是很猛的，还不是说像两个人啊较着劲儿去对角去绷着这一下的时候， 对。 那这时候主教练比利奇把池中国叫来，今天小池带着队长的袖标啊，因为也没有把这个队长的袖标给 应该西哲 吧，或者西哲， 对， 今天呢，当然池中国今天的这个状态要比上一场比赛身体显得更轻快了很多。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定位球，现在真的是不能再伤了，尤其像高天翼的这个位置 U 二三啊。在场上能比较让人放心的 U 二三呢，可能就高天翼一个人。 高天翼了， 对，这是一个硬伤，应该问题不是很大。这是裁判吹停了比赛，所以要到场边等的裁判员的示意再进场。 但是高天意的意思啊，也是这动作你得给牌儿啊，是吧？ 这应该是一个黄牌的动作。 嗯，对方呢到现在为止是五次犯规，就国安队两个前场任意球，国安队的十个犯规呢，绝大多数的犯规是在对方的半场， 嗯， 也没有让对方打出快速转换进攻，啊，主裁判张龙还在和视频助理啊再沟通一下，就这个球没有必要跟视频助理沟通，这个确实不是一个黄牌红牌的动作， 对， 但是呢是应该是一给黄牌的动作。但是黄牌呢又不在视频助理裁判的这个 职责范围 之内，他不能说我看完了之后告诉你你给个黄牌吧，这 那不对， 不符合规定，不符合规则。刚才金鹏翔的传球出现了失误，对方断球之后在左边路交给莫伊塞斯，起球往禁区里面给，危险，第一点头球呢扬帆蹭到禁区外，二点还在对方控制，再转移到进攻的右侧边线，进行到再起，这是没传好，直接传出了底线，球门球，金鹏翔赶紧向前场的队友伸手示意，这球是自己的失误。确实，刚才这个后场发定位球，直接一脚把球踢给对方了，队友还没来得及回防呢，场面上比较被动。 下半场，看山东队好像打的也不是那么快， 对， 就是他抢下球来之后吧，也很少发动快速的反击，还是想把这个球权给控制住了。 而且呢下半场呢换了这两个边之后啊，没有觉得这两个边比上半场比赛的时候有更强的冲击力， 对 吧？ 他这个特点都不太一样了。 西哲拿球交给高天意，对方的中前位位置上呢马上收进来，莫伊塞斯也是回到自己的中圈里面来参与防守，只能是把球回交，高天意给右边路曹永静，利用速度趟过对方的正征，曹永静怎么样下底，没有在第一时间传球，就陷入对方的两个人的夹防当中了。把球回交一下，小池往禁区里面给，对方这个球呢？ 哦，这应该是 按照新规则不守球， 对 对吧？自己的解围的球， 对，他是等于你接触到身体的，你比如说腿啊，身体的部分，然后再弹在手臂上， 对， 这种球一般裁判是不会吹的。除非就直接打在手臂上， 他是一个抡起来解围啊，这个球有一变向。国安队在中场，再交给曹永静，外围大远射， 没有压住啊，张玉宁。 但是玉宁的这一脚打门啊，还是挺有质量的。 对，而且刚才咱们这个，几次一次性的这个 传球 出球， 哎，一脚出球，连续的传给玉宁，玉宁回做。再敲上来给高天意，高天意再往前一推，张雨宁跟上，领一步直接禁区外打远射。 不过刚才张雨宁打门这下啊，好像身体的姿态并没有完全的调整过来。 打门这个部位吃的还算是比较准的，稍稍的高了一点，但是至少呢给对方的球门也施加了一些压力。莫伊塞斯在前场进攻右侧面对杨帆，杨帆贴上去不让他转身。今天的后防线这三个人啊，在一对一贴身防守的时候，到目前63分钟过去了，防守做的还是不错的，没有给对方啊一对一形成这个突破的机会。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曹永静把球断下来， 这跟哎呀，跟这 跟席尔瓦老不在一个点上， 对他老不在一个点上， 就是传给席尔瓦这球呢，传球和跑动的线路不太一致。对方边路45度角再往禁区里面给，禁区内倒地之后横传门前，头球争顶，将球呢顶出了底线，完成头球攻门的是十号莫伊塞斯，传到禁区之内，郭田雨倒地啊，金鹏翔的时候郭田雨有一个对抗， 刚才 没有吹， 好像是十五号高天意是扛了莫伊塞斯一下， 对，没有让他轻松的这个完成， 对，这下要不扛啊还真挺危险的。 国安队开球门球，这个时候对方换人，换下五号郑铮，队长郑铮被换下场，队长的袖标是戴在了25号费莱尼的肩胳膊上， 徐昕也下场了， 换下徐昕， 费莱尼应该对位换的是徐昕， 哎，然后还要看39号宋龙上场， 宋龙上场打一个左边后卫，宋龙是对位换的郑铮。 哎，主裁判是 要掏牌， 出了张黄牌，是对着山东队的替补席，好像是、 哎、就是认为啊，刚才禁区里面郭田一倒地这下的时候呢，应该给点球啊，一直在跟裁判有这个言语上的这种不敬，裁判员是向山东队的替补席出示了一张黄牌。那现在山东队应该已经都换了四个人了、 嗯、 而国安队这一边呢是还没有做人员的调整，所以在后面的二十多分钟，将近三十分钟的时间里面，这个体能状况啊是一个问题。好球，这球摘出来，看高天意怎么来处理，身前有比较大的开国地，起脚打远射， 哎呀， 也是非常有威胁的一脚远射，稍稍的偏离了球门的门框， 还是打在了外脚背上，好、 嗯、 好像是 中后卫没有上来对， 对， 所以呢这脚远射让守门员王大雷非常愤怒啊，对于自己的后防线队员呢大声的呵斥。高天意这一次前插啊，因为身前一直没有人迎着上来，所以 他 往 他往两边也看了看、 哎、 好像没有太好的点， 所以呢就按照这个带球的节奏，这个节奏点儿也不错， 对， 直接来了一脚远射，稍稍的有点吃到外脚背、 啊啊、这刘洋好像跟金京道换了一个边儿， 刘 洋是打到了左边， 对，刘洋在左边了、 嗯、 金京道是右边， 哈哈， 现在呢 刘洋跟曹永庆吧，真是跟摔跤似的、 哎、两个人杠身体啊。国安队球还是把球摘了出来，但是这个方向给的稍微的有一点危险，对方在后防线的位置上呢还是把球给重新拿了回来。 不过这在传中的时候一定得盯住了费莱尼了， 费莱尼现在他的位置啊就在郭天宇的身后游弋、 嗯、 就等于他现在呢虽然是换的徐昕，但是他这个位置可比徐昕靠前太多了，他基本上有点像中锋的这个位置一样，就 他可能差不多跟西哲那位置差不多， 对， 就是在两个前锋的身后一点。 而且呢他在这个位置上还有个什么问题呢，莫伊塞斯这位置他没回去、 嗯、 他现在等于啊这个阵容变成了一个4-1-4-1， 对， 就孙准浩一个后腰了。我看镜头对准了戴林， 戴林、 啊、 这种情况下 戴林是不太会有机会上了 对对 是吧。国安队在自己的后防线右侧来发界外球，68分钟的时间，场上的比分依然是0-0。下半场比赛呢，国安队有四次打门。其实呢，玉宁的那脚远射，安德森席尔瓦的脚禁区里面的打门，加上刚才 高天意 的脚远射、嗯，这三个打门啊，都还是有威胁， 对，有威胁， 是个机会， 对。但是唯一的这个遗憾呢，就是没打正球门范围之内， 对， 没有给对方的守门员形成威胁。 现在呢国安队还没有真正的打在门框里的射门、 嗯、 因为安德森席尔瓦的那脚打门呢是被封堵了， 对， 另外的打门全部都是偏离了球门的门框，对方四十五度角往禁区里面给 费莱尼， 你还真做回来， 还真找费莱尼、 哎、他现在啊等于是禁区里面呢就有两个点，莫伊塞斯不去拿点、 嗯、 莫伊塞斯是在身后跟着晃的、嗯、 哦，国安队这边也连换两 人，哎，安德森席尔瓦被替换下场，换上20号王子明，子明上场。 安德森，踢了60多分钟，小70分钟，还是没有找到这种在场的感觉。 对，他就是觉得这个点儿啊不太对。西哲是不是被替换下来，换上8号朴成？这个是， 这两个都是一个 对位 换 人。国安队呢在第69分钟的时候换了两名队员，上一场其实我们一直又期待着老朴啊能上去，但是呢一直没有获得登场的机会。面对上海海港赛季前的，就是第二阶段赛前的最后的一场热身赛当中呢，朴成是打了下半场比赛、 嗯、 国安队开大脚到前场第一点，张玉宁头球点下来，王子明呢在前场他的跑动啊冲击力能比席尔瓦还要更强一点， 嗯，而且他跟张玉宁可能更加熟悉一 熟一点， 看看王子明上场能不能给咱们带来惊喜。 哎，在过去的这几个赛季当中啊屡屡是有这种 替补上场收奇效， 嗯，上场就能破门得分。 朴成上来差一点把这球断下来，对方呢再转移到进攻的右侧禁区里面，裁判 哦还是 吹了刚才国安队对金靖道这下的犯规，再等是吧，等到禁区里面这个球如果说莫伊塞斯能拿，那裁判这个球就不吹 哦，吹的是 吹的杨帆的犯规， 杨帆这下， 嗯，莫伊塞斯这个球呢被金泰妍给铲断了，所以裁判呢也是给了山东队一个在进攻右侧的定位球，这个球啊真是挺危险的一个定位球的地点。进攻的原路孙准浩来发，要注意费莱尼、莫伊塞斯、郭田宇、贾德森，这一数这大个可真不少，来到禁区里面，第一点好球，靳鹏翔头球先点出来，整体阵型前提要注意对方出来的二点球，王子明逼对方的中后卫，对方刚才传球也出现了问题，直接回到给了守门员王大雷，这样国安队这边呢高天翼、张玉宁和王子明三个人一上来也是迫使对方啊在出球的这个环节当中呢是遇到了一些困难啊。国安队在进攻的右边路，朴成拿球交给王子明， 哎， 转身，哎，这球对方犯规了，这个 吉祥 没什么问题啊，王子明你看这下从他背身拿抹一下转身走， 嗯， 这个速率啊要比安德森席尔瓦快，被王子明抹过去之后啊，吉祥上来跨这一步脚才到，但刚才对方起高球往禁区里面找费莱尼的时候呢，现在就得拼身体啊，就是靳鹏翔上身体对费莱尼， 对，而且你看费莱尼啊，他基本上他这大身体一靠吧，他能把球给拿下来， 他不太用头， 对， 他又这个用胸停球，他把空间占住了， 你所以说呢就是有一个人盯他吧，还有一个人得回家，嗯， 看定位球到禁区里面，齐翔太好了，抢进了， 赵宁， 赵宇宁漂亮，又是一次任意球的配合，低平球打到禁区之内，张玉宁啊在人丛当中脚尖一领就是转身捅射，将球送进了对方的网窝，9号张玉宁第72分钟，要看一看啊这个球视频助理裁判一定是要介入看发定位球的这个时间是， 嗯， 这一脚的时候是不是越位， 嗯， 但是从刚才玉宁在禁区里面脚尖一领就是转身的捅射，连接的非常快， 对， 张玉宁已经为北京国安队打进了之前7粒进球， 哦，没有越位， 这个不越位，这个是太清楚了，因为对方拖在最后的是27号石科吧， 对 是吧，27号石科拖在最后，是对方啊宋龙解围失误， 他啊张玉宁拿脚可能打 了 一 下， 对，但是打在了宋龙的脚上， 嗯， 弹到了他的身后，其实刚才啊张玉宁一开始跑的时候啊， 嗯， 是越位， 哎， 但是那会儿还没有传球呢， 然后呢等出球的 一刹那 时候，哎，出球的时候对方呢中后卫啊俩人回来了， 已经收回去了， 嗯， 不过刚才这下啊也稍微有点运气的成分， 嗯，第72分钟张玉宁抓住一次定位球的机会，其实这个球呢又很有意思，是接到了高天翼的 一 球传球， 又是高天翼跟张玉宁的 连 线， 哎， 嗯， 上一场比赛呢是高天翼角球助攻张玉宁，这一次是前场任意球助攻张玉宁得手。 不过这球啊， 嗯， 要说张玉宁他反应挺快的， 对， 因为这一弹你必须得尽快的能找到这球， 你得能快速的转身，对方打到禁区里面小角度打门， 嗯，侯森立功了， 侯森单脚将球挡出禁区，这个球对方呢打的也很有威胁，侯森反应非常快，下地这一下太快，国安队在自己的后场，哎呦脚底下有点慢啊，被莫伊塞斯把球拿到右边路，对方起球再传后点空了，费莱尼头球点下来在禁区之内，好球啊，杨帆还是在对方身前把球先解围出去，刚才对方啊转身的这一下呢倒地了，没等对方站起来，杨帆啊这个刘欢先是卡住了这个位置，那张玉宁啊在他要身位的这一下至少呢他对位置的判断而且身体对抗啊， 而且 还是有， 对，而且他对这个球落点的判断， 嗯，席尔瓦呢你看他在这个身体对抗当中就基本上一对一啊，没有什么拿到过太多的成功率，对方边路传中投球好球啊点到禁区里面， 交给门将侯森。 刚才是金泰妍吧？ 嗯，金泰妍。 这球， 这球 也 长距离的往禁区里面点， 对， 也挺悬的， 也挺悬的。 国安队开大脚到前场，对方的头球解围，这边应该是子明冲上来啊，和外援贾德森撞了一下，应该是踩到了贾德森的鞋面上。王子明向贾德森也是表示歉意。75分钟的时间，北京国安队现在1-0暂时领先于山东鲁能。下半场比赛其实打到现在啊，国安队的威胁进攻更多， 嗯， 对方呢显得好像比咱们还疲惫一点。莫伊塞斯面对刘欢，低平往禁区里面传， 哎， 侯森，哎，这球悬，侯森倒地拿球的时候呢，杨帆正好也过来了， 对 吧？这一下， 这杨帆的脚好像还碰了一下， 险些把这球从侯森那个手里边给捅出来。还好侯森反应快啊！刚才侯森啊扑对方这小角度打门，下地脚这伸脚挡了一下，确实很快。石中国在中场把球拿到，19号刘欢交给进攻的左边路边翼位上来， 金廷道抱人犯规了。 嗯， 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这种动作你看 也可以给牌，因为他这是奔人不奔球的。 对，这种动作肯定是给你突破了，你在身后有一个拉拽的动作，肯定是黄牌啊。 而且身后这拉拽的动作呢，是一个双手抱摔的动作。国安队发定位球啊，刘欢示意对方莫伊塞斯退的距离不够。其实这个球啊，还是比较冷静的，就你着急发没有意义，对吧？我向裁判先示意他退的距离不够。头球点下来禁区里面啊，裁判员哨响了。王子明在前插之前头球摆渡的时候呢，玉宁是越位，越位位置上回答对方快速发定位球。杨帆的解围没踢远，这球有点悬，对方的金靖道， 哎呦， 后 点漏人了， 停球，哎，对方也是踢刺了，再往禁区里面给起脚大门，侯森双掌又是将这个球挡出。 刚才啊还真是曹永静回防稍微慢了一点， 哎，对方的刘洋啊第一脚没抡上，这球要是第一脚抡上啊也挺悬的，第一脚自己抡空了。国安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朴成推到左路， 好球啊， 身后王子明到禁区里面，面对对方的贾德森啊，没有选择内切，子明这个速度优势啊还是不够明显。小旗区的位置以一敌二，对方把球要往出宅，玉宁把球敲到禁区里面，哎呀，没有给到朴成的脚下，再要是精细一点，老朴这里拿球也可以直接打完了。刚才的这次反击，玉宁给子明传的这脚还是不错，直接打了个身后。 对，刚才王子明这一领吧，直接让贾德森把这个身位给挡住了。 金泰妍在禁区线上又是从背后呢拽倒了金靖道啊，都是当年啊。应该算是一波的， 一波的， 哎，而且这个交流起来没问题。那现在这个定位球的地点有一点危险， 主要金京道跟这个孙准浩交流也没问题。 嗯，这个定位球的地点就在禁区线边上， 嗯， 对方禁区里面前点 这几个高点， 现在前点是宋龙，然后呢？ 终点是莫伊 塞斯，郭田宇和费莱尼亚三个人。 费莱尼跑到了后点， 哎，对方外围打一脚远射，哎呦，这是一脚世界波。 孙准浩， 这个球被国安队第一点其实已经解围了，但是孙准浩的远射打了一个死角。 嗯， 这个球是没有，这侯森是毫无办法。 对， 这球是绝对的一个死角。理论上的这个死角，只是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呢，国安队这边啊没有人能对上这个位置干扰对方。 你看这个咱禁区外没人， 这脚打门啊让我想起了什么呢？想起了当年这个世青赛的时候，赵旭日对乌克兰的时候， 嗯， 那脚禁区外，但只不过区别呢，那个是对方门将打出来的球，然后赵旭日打了一脚远射， 这是咱们顶出来的。 对，咱们的头球解围，对方打了一个凌空落地的反弹。 说句实在话啊， 嗯， 像这种球啊，尤其对方你比如发角球也好， 嗯， 发这个定位球也好， 你大进菊湖那儿，你怎么着也得放个人。 对，你像这个小池是吧？进菊湖这位置上，他如离孙准浩再稍微近这么一点点呢。 因为池中国那个吧，你在里头你防守高球没用，你索性你还不让他控制外围这个点呢。刚才那个球，但凡进菊湖有一个咱们防守队员往上迎一步，干扰他一下， 节奏都会有变化， 他可能打的就不这么舒服了。 他要看你上来的这一下，这个节奏点呢不一样，他可能吃不了这么准，是吧？当然这个球打的确实是质量非常高，一脚世界波。80分钟的时间，1比1的比分，费莱尼头球蹭下来，对方在禁区弧的位置上又是金金道把球拿到。国安队这边呢，八脚打门，一脚打正球门的门框，莫伊塞斯禁区的左边路往禁区里面给费莱尼，转身小角度打门，又是侯森进门柱完成了封堵。 这费莱尼这大身子板啊，在禁区内啊，还他背身拿球还真有优势， 真顶不动他。啊，他有力量，他体力上现在可能坚持不了90分钟，但是呢替补上来之后啊，他就踢个二三十分钟，他这个身体力量对抗没问题。对方的角球兜起来，费莱尼争后点，国安队这边的刘欢头球蹭到了禁区的另外一侧，球出边线。 这他一上场啊，还真是 对方这个角球定位球明显威胁大。 基本都是找他那个点。 那如果说这个长传球呢，他不用头球点，他先卡位置，他对于点的判断非常准。他卡住了位置之后呢，他能够停球做二点球，对吧？角球和定位球的时候呢，他的身高优势就体现出来了。国安队在后防线左侧角旗区的位置上，金泰妍把球抢下来，对方二抢一，金泰妍倒地，裁判好像又要举旗又犹豫了，没举。 对，其实刚才金泰妍把这球断来之后啊， 国安队有没有反击的机会？在中场高天一拿球还不错，没有丢啊。首先呢不丢球权，曹永静在右边路，哎，这是给牌的动作， 这得给牌了。十一号刘洋， 连续利用速度趟过了对方的防守队员。 曹永静还是比较灵巧， 脚底下的速率够快，而且呢，他是有突击的速度优势。今天呢，主裁判张龙出示了第一张黄牌。如果这个球啊，这刘洋也是想，我要是再不犯规，曹永静再往前一趟，里边呢两个中锋都已经这半天都包抄过去了。 他有可能可能曹永静能形成传中。 来看一看国安队这个进攻， 又是高天翼啊， 右侧的定位球距离球门比较远啊。高天翼兜起来禁区内第一点，对方顶了一个球没有顶出禁区之外，孙准浩转身的解围啊。高天翼看看身边没人啊，那把这个比赛的节奏放慢，前场来发界外球。比赛打了83分钟的时间，北京国安队呢在前场的右侧来发界外球，双方的比分是1比1。这边是比利奇一直拿着球，示意是右中卫啊金鹏翔来发，因为呢金鹏翔没过来发这个球，比利奇在等。 哦，给牌了， 给比利奇一张黄牌。对，确实这球啊，你比利奇你可以不动，那你不能一直拿手在这拿着， 你可以放地上， 你可以放地下。 对你放在脚底下，你别踩着它，就放在你脚底下，对方也不能过来拿。国安队发界外球，发给子明的这界外球呢，没有传到王子明的控制范围之内啊。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把球控制下来，转移到右侧边线。山东队呢，在最后的时刻在发动攻势，国安队要咬紧牙关啊，因为现在替补席上可换的人不多了，要注意对方这个边路传中球。哎，自己脚下也有一点半算， 刚才俩人没想明白。 金泰妍拿球在传的时候啊，这个节奏没了啊，被对方趟了一下之后， 看双方这动作啊，体能都出现了问题。 哎，国安队这边也是杨帆把球断下来，对方倒地，曹永静想三身后没过去， 哎，这想法 对， 真好。但是这个线路啊，不是这条线路， 离孙准浩太近了，再往右一点， 再兜的 弧线，弧线大一点， 对。或者这球呢，你要不然就是打一个过顶，过了孙准浩的顶， 搓起来， 对，有可能张玉宁拿到。 从动作来讲啊，感觉呢他是想兜一个弧线的，这弧线没兜出来， 对，他还没想打过顶。 这是费莱尼，又是利用自己身体护住皮球，交到右路莫伊塞斯，看禁区里面的位置， 侯森又是出击，单手拍了一下对方，再打远射，反弹到门前。国安队众志成城，将对方的射门解围出来。对手对张玉宁犯规，而这个时候呢，国安队这边呀，侯森是被对方啊踩了一脚， 大腿的 大腿内侧这个。 靠近膝关节那个部位， 就相当于就是股四头肌的这个内侧头这个位置上应该被踩， 专业 是吧？哎，侯森扑这一下，是吧？这个费莱尼这个脚， 费莱尼踩那下， 哎，费莱尼也是因为想打门，重心没了之后，这个鞋钉啊滑在了这个 一是 大猴的这个大腿内侧， 一是大腿内侧还踩了大猴的这个脚， 脚一下， 脚一下， 但是腿那下疼， 对， 腿鞋钉是横着滑过去的。 但刚才还多亏了大猴这下， 嗯， 大猴这下要不封堵的话，直接费莱尼能打个空门。 对，侯森啊，今天在门前也是频频救险。嗯， 你看这球，哎呦， 对方这 这球其实你就让这个就是对方进的球， 啊， 你就让小池再往外就 再往前有个三米，你在禁区弧这边上站着， 他没准就能封，封过去了。 球再往出来的这下的时候呢，小池就能转身再往前再上一步，就离孙准浩很近了。 因为咱说句实话，原来基本上是这个大个盯大个， 嗯， 你小池这种身高，你再禁区内他也没用。 对。也是起到一个保护作用，其实呢就是保护第二点嘛， 没错，就是你顶出来之后，你第二点一定得保护好了。 但刚才啊，这个镜头已经看到大猴膝盖内侧一个大血道的， 我这费莱尼一上场这威胁还真大。 嗯，他在禁区里面的这个拿球的能力确实强， 他就等于 是吧，你看这个大血道的出来了吗， 哎，有三到四道啊， 就他这因为是正好鞋钉啊 他刮着 滑过去了。 对， 这个鞋钉虽然说它不成排，但是呢，每一个钉它就是都划一口。 刚才导播呀， 嗯， 还特别的照了一下费莱尼那鞋， 什么样的鞋是吧？因为现在基本上都是这个扁钉的嘛， 对，跟那片儿似的。 哎，咱们就管它叫刀钉的鞋是吧？ 对。 那前脚掌这个钉 要圆钉的可能还好点， 圆钉的对划不出这么多道。 对。 嗯，但圆钉的以前像您踢球圆钉都是那个长的钢钉啊，要来一下也疼，也疼， 对， 就不会有这么多血道子，可能就两个大血道子，是吧？ 那钢钉那会儿还得磨尖点儿 啊， 现在是不允许。 对，现在呢？ 哎 哎，这应该是给牌的动作吧？ 这肯定得给牌的，金京道， 对吧？ 这没问题啊。 嗯，裁判员向金京道出示了一张黄牌。而且这个动作呢，其实对于国安来讲，就是你踢出去呢，我就不捡， 对， 对吧？因为现在着急的是山东， 不是这 他不接受平局， 这金京道也是国脚，你在国际赛场上你能干这事儿吗？ 对，你这个动作一定是吃牌的动作。 你再说了，发球那个点是主裁判说的， 嗯， 不是你说在哪儿就在哪儿。 而且啊，就说你这个动作呢，你认为如果假设咱就说，你在国际赛场上，你觉得他球摆在靠前了，你过去双手把球拿起来给他往后摆一摆，都比你直接一脚给踢出去 强， 对吧？你直接一脚给踢出去，一定给你牌， 没错。 所以在一些规则细节上呢，咱们的球员还是要注意啊。对方在中场出现了失误，高天翼拿球在禁区前沿，对方呢出脚，贾德森。放倒高天翼，对方的裁判没吹，对方的是把球交给了王大雷，大雷想打一个快速的反击啊，这球没传出去，国安队有没有机会在进攻六侧边线给提前亮，但是高天翼还在禁区里面，哎，这是犯规了吧，直接是撞倒了王子明，但是高天翼啊还在禁区前沿那儿摔着呢，一直是趴在地上没起来呢， 刚才犯规的好像是吉祥， 对，吉祥这是一个冲撞，被王子明啊切了内线。 这 高天翼这球啊， 哦， 这下绝对是犯规，这个非常凶狠的动作踩在了曹永静的这个小腿内侧。 对方的贾德森， 贾德森，哎，贾德森这下这绝对是一个犯规动作，可能裁判的角度的问题啊没看着。国安队在禁区的边线上来主罚定位球，要不踩伤了呢，高天翼罚。现在高天翼走道都费劲啊，而且这踩一下啊，脚腕可能还稍微窝了一下呢。国 国安队这边呢是朴成来主罚这个定位球，距离球门22.6米、但是角度很小，这必须是一个传中的地点。伤停补时5分钟的时间，比赛已经进入到了伤停的补时时间啊！看国安队这个禁区边路的定位球怎么样？ 看看国安队能不能形成绝杀。 朴成啊，裁判员示意再等一会儿啊，听听这个助理裁判的。朴成的定位球，地平打门前、一片混战，谁也没有能够打到。 刚才这个机会出来了， 哎，但是国安队还有机会。朴成禁区里面起脚再打，被封堵。曹永静左脚想兜起来，没有能够过去。国安队还有机会，再起球往禁区里面给。费莱尼、贾德森都是收在了禁区里面，利用自己的身高把这球护住。国安队这球啊没给对方啊，把球还是在中场石中国抢了下来。比赛临近尾声的这段时间呢，国安队增加了在中前场的压迫，其实这个方法是很聪明的， 对，不给对手打反击的机会， 对，让对方呢仓促出球，这样呢我们可以把球更多的时间控制在自己的脚下， 就等于让他拿球之后啊第一下不能往前传。 但这次导出来，对方呢左侧有机会啊，33号金京道斜向的向远端转，莫伊塞斯这点比较空，莫伊塞斯扫向门前，危险啊、这是前插的中后卫贾德森，在伤停补时阶段92分钟将球打进了国安队的球门。这个球是对方也孤注一掷了，中后卫都已经上来当中锋使了，贾德森还显得非常的激动啊！这两个球啊，对于国安队，对于侯森来讲都是 没 有什么责任。 刚才这球啊，直接就是传了一个咱们防守线的身后， 对， 守门员的身前，这么一个空当。 而且这个球呢，转过去的时候啊，莫伊塞斯这点呢，没有人盯防。 对， 再来看对方的传球，没有任何的问题啊。 这三个 中后卫盯人漏人了。 这三个中卫啊，他应该防守有点层次，谁防这种球，谁防稍微横传一点球，这三个人站得有点太平了。 对，而且呢对方这个中后卫突然往前一前插呀，咱有点没对上人， 对， 非常的遗憾。第92分钟，贾德森打进了山东泰山队本场比赛的第二粒进球，山东泰山队呢将场上的比分反超为2-1。国安队刚才在禁区里面，其实朴成那个定位球啊也很有机会形成了威胁。 第一下打空的好像是王子明， 对，没有扫上。 王子明跑的一前点，其实这点出来了也是空当，但是拿脚弓推这下啊， 没打着。 对，没打着。这球但凡往门里要是推啊，还真有戏。 现在在中场，对方也是倒地放铲，把球破坏了一下啊，球还在山东队脚下。这时候孙准浩呢也是受伤倒地。93分钟的时间啊，刚才国安队这边的是20号王子明，在前场拼抢当中踢倒了孙准浩。这可能这场比赛呢，想到山东队的进攻的模式啊，没有想到贾德松这一次还不是定位球，对吧？还是一个在运动战当中，他突然杀到了禁区里面。 你看，就是这个点呀、19号 刘欢， 我觉得再收的深一点就好了。 这样的话，这个对方的费莱尼和贾德森啊，两个人站在咱们三个中后卫这个两个空当上。 对，站得太平了，还是咱们三个中卫站得太平了，没有形成这种立体的防守。 国安队呢，在前场要发界外球，裁判的球权还是判给了山东。其实刚才球啊，好像是打在了国安队队员身上反弹蹭了一下山东队的队员，因为在小范围之内的抡起来的一脚球速很快，裁判也没太看清。伤停补时五分钟的时间，还剩下最后的30秒，真的是这场球啊非常的遗憾啊！刚才德尔加多是跑到场地里面去庆祝，被裁判出示了一张黄牌。赛前呢，郝伟带着德尔加多参加了新闻发布会，结果一分钟没上。山东队在自己的后场来发界外球。其实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呢，这场比赛已经提出了非常高的这个比赛质量，但是最后啊，还是其实 就是外援的这个能力， 对 外援的个人能力决定了比赛的走势， 而且咱们在某些细节方面也没有做得太好。 对，就是当然这个后卫线的问题呢也毋庸置疑， 嗯， 因为国安队现在这三个中后卫都不是之前咱们常备的这个主力，都是替补中后卫临时搭建的一个三中卫的体系。伤停补时还要再补一小会儿啊，比赛已经打到了95分半的时间。杨帆后场来发大角球，开到前场，曹永静拿球，人堆当中再往前走， 好 球啊，强行突破禁区里面， 看能不能 下底传中， 哎， 打在防守队员的腿上， 哎 给了一个 门球， 门球，那这样国安队就应该没有机会了，给了一个球门球。 哎呦，刚才曹永静这一系列的突破还是真是挺精彩的， 嗯， 但是可惜没有形成传中， 最后这一下是被孙准浩啊收回来，将球挡出了底线。 唉， 然后对方呢也是准备来发球门球，主裁判张龙这时候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声，非常遗憾的一场比赛。对于北京国安队来讲呢，原本是可以在山东鲁能这个强大的对手身上呢拿到分数的，但最终伤停补时阶段被对方的中后卫贾德森完成了绝杀。对于门将侯森来讲，对于这个帮助球队打破僵局的张玉宁来讲，这场比赛太残酷了。那是为我们总结一下本场比赛国安队的发挥。 从过程来说，我觉得比我预想的要好很多， 嗯， 国安队也打出了自己的风格水平，但是你要从结果来说可能稍显遗憾吧， 嗯， 其实还是咱们刚才说的，就是咱们领先之后，如果说咱在某些细节方面做得再好一点，咱们领先的时间再长一点，不让对手那么快的就扳平比分的话，可能这个比赛的走势可能就向咱们有利的方向去发展了。你所以说呢，还是从人员来说对方肯定实力占优，但今天国安队确实打得不错，我觉得继续朝这个方向去努力吧。而且在场上来看，也有一些队员他的状态慢慢的在调整，在变好，所以说随着一场接着一场比赛，我觉得能尽快的全队达到一个最高的一个水平。 嗯，好的，今天这场比赛呢就为您转播到这里，非常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感谢南方指导的精彩点评，咱们下一场比赛再见。 再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 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季，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关注健康生活指数。目前大风蓝色预警还在生效当中，今天夜间还会有大风天气，防风措施一定要做好，注意用火安全。明天白天风力将会逐渐减小，但是气温会有明显下降，最高温度只维持在冰点零度左右，所以提醒大家要及时的添衣保暖。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夜间晴，偏北风四级左右，最低温度-7度，最大相对湿度3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3-4级转2级，最高温度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是4，不适合户外晨练。明天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1，适合穿羽绒服类的服装。此外，明天白天气温低迷，不太适合晒太阳。北京体育广播也祝愿大家生活愉快。